有些人离开了之后才发现，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。 虽然我很喜欢他，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，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。 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，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他，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，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，但是他不会相信，自己不试试是不会甘心的。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，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，可惜已经不能回头。当你不能够再拥有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，如果什么都可以忘了，那你说多开心。抖音